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啱啱收到一个好唔开心、好沉重嘅消息，咁再多一个消防员系因为咁殉职，即系讲真啦，作为食脑食脑嘅我啦，或者你啦，你都系啦， 你见到咁瘦啊，啲食脑啦要。 我觉得咧，我有阵时真系好鬼憎嗰啲嗰啲中层或者啲高层嗰啲人，即系政府嗰啲嗰班咧。即是你是不是真的屎忽用腦的呢、啊、里面已经是没有生命的，那你何必要、就是、再要引人去做这些这么拼搏的事呢？ 其实他报道说的话什么防守性救火，我以为不会再去即是很近火场那些用个人，是不是现在这么先进的设备？ 我真的很想呢，即係佢哋推廣下嗰個叫 My Practice 嘅嘢，我唔知佢哋有冇做呢樣嘢啊？ 應該有，佢入面佢講係有一個新嘅部門成立，精英部門嚟，有啲咁嘅狗仔專家噶嘛，所謂 屌 屌又唔會咁。 但係呢啲咁嘅政府工，講真啦，你入咗政府工個腦已經擺到翻屋企啦，仆街咪害死人咯！我成日都講我哋翻政府工呢班咁嘅人，考咗個政府工 A.O. 之後，跟住就將個腦咧就擺翻屋企，放工就等飲紅酒。仆街， 同埋最 跟住死就死前線喎、 啊，即係每次完咗呢啲死難事件，都話要檢到啲裝備，裝備 檢佢老母咩？ 到而家都唔肯撥多啲錢，嗰啲咩高 咩、 啊、 起一帶一路啊，起 一路啊，十億 咁多錢， 你將嗰十億擺到消防員裝備就唔會今日咁樣啦，係嘛？ 即係咧，仆街政府啊！即係我都唔想爆粗講嘅，即係呢個節目係講生意嘅，即係啱啱外街又見到啦，我真係好唔開心啊！見到呢啲咁嘅事。 即係有時你明知嗰啲錢係用去啲冇用嘅地方，你用去消防員嗰度十分一啫，一百分之一啫。 即係梁振英幾時死咧？真係 唔好咁快俾佢死啊！都話中風，唔好即刻死，望天板，望天花板望十年先好死啊！佢 好， 冇理我繼續做我哋節目 啦。 講翻用 人，其實頭先我講，我頭先講咧，我頭先個 point 咧，講愛護同事咧，某程度上嗰啲咁嘅狗官咧，嗰啲中層啲狗官或者高層啲狗官咧，肯愛護下同事。当他们不是下属，当他们一个合作伙伴，一个 partner，其实就不会有这些事， 不当一个人。 那你想想 我想想、啊、如果你去火场这么救的话，会有什么情况 出现呢？你落场，你的人在面前怎么样、啊、你的、 啊、他们不会的、啊、因为他们可能会炒的士牌啊，炒的铺啊，啊 做劏房啊， 跟着想想自己跟住退休之後做人大政協啊，跟住翻大陸傳地啊，嚇、啊、劏房啊，揾錢啊，即係你嘅價值觀有冇 care 個人呢？ 梗係冇啦。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嗱唔緊要，佢可能揾好多錢，但係我大恩就對唔住啦。我寧願揾唔多錢，我希望即係大家齊齊整整。好，繼續講埋啦。咁另外啦，就要啟發同事， 啟發 要啟發佢哋，但好似好多時咧，我都會同啲同事傾偈，就話即係話遇到啲問題啦，我哋話喂，不如咁啊，你諗三個兩個解決辦法出嚟啊，你講出嚟嘅， 即係大家 brainstorm 一齊諗，即係你唔會話，譬如話你最但咪但啦，最尾去揀嗰個解方案俾我揀先，一齊揀定你 一齊 揀 先， 一齊揀。 我甚至乎有陣時如果力排眾議咧，佢覺得我即係多人咧，我會我跟佢哋一個。 就算你揀一個方案， 點解呢？因為咧啱、好錯好冇所謂嘅，啱、啊當然大家拍手掌啦。錯唔緊要，你知道原來你揀錯咗。我唔係話要威，威乜鬼啫？ 力排眾議啊！ 我所謂威，其實響賺到錢嗰度威，咪仲開心。其實賺到多少錢冇乜所謂嘅。其實呢種咁嘅方法咧，係我舊拍檔教我嘅。佢有好多時咧就唔會講個答案出嚟，我開頭都唔好習慣嘅。even 我都唔習慣啊，即係我都中意諗嘢嘅人嚟噶嘛。佢俾我咁諗，我都話：，你不如直接講俾我知啦。係又唔 好諗下先， 叫我諗下。但我而家諗下諗下，係喎， 似李小龍方法喎。 梗係啦， 即系而家我就系话，我成日都投诉香港嘅电视节目，尤其是 TVB， 我点解唔睇个秒佢咧？就系话佢哋啲嘢，又成日都讲噶啦，吴卓羲成日都马德钟同佢讲。你下一步想点？ 讲晒佢哋知啊嘛！ 你不如问我报价报几多？我话俾你知啊！我今次报37万，包四套嘢，包两年保养。话俾你知，不如印埋俾你啊！喂， 好啊，好啊， 你照抄， 用脑谂， 你照抄啊啊！你平过我，你攞到噶啦张单。现实生活唔会噶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启发佢，因为咧。啟發咧，令到佢啊，琴日同啊嗰位啊叔父咧，佢講一句啊，唔知道我唔記得咗嗰個 exact wording 啊嘛，意思係點啊？不過大約意思係咩咧？佢同我講過啊，你唔好幫佢點去捉魚， 嗯， 教佢點應該係呢個教捉魚，唔好俾條魚佢， 嗯，咁 佢 唔係俾條魚佢食，係教點釣魚啊？ 佢有個四字成語，乜乜乜。魚咧就是三點水嗰個魚，即係做漁夫嘅動詞嚟嘅。咁所以我都同樣嘅道理就係話，我希望我要啟發啲同事，你思考個問題嗰陣時咧，用多方面諗下。經過呢啲咁嘅 training 咧之後咧，佢慢慢會揾到一啲佢自己嘅路。你要記住，我好自豪一樣嘢，我真係一日三個電話係冇三個電話嘅。其實我今日。三個電話咧，嗱， 就是你婆老婆，你個女打嚟係嘛？ 我女打咗一次電話嚟，咁我全部打出啦，我梗係打入啦，打入我真係冇啊， 咪好咯。 今日我女打咗一次電話俾我啫，問我係咪聽日車佢翻學，係咯，就咁多咯。我做一个客打翻俾我，有客打翻俾我， 即係有時可能有時搞生意嗰啲電話狂響，好咧覆唔停咁樣嘅，唔係 嗱。我在網聚度，我介紹一個我的師傅叫余西維，他有一個 video 講得很好嘅。佢話有啲人咧，我其實有幾個 point 咧都係 come from 佢。佢話咧成個電話咧， 成震， 咪睇唔係啊？睇下有冇人揾我啊？ 睇下 更衰啊！你講有冇震咧？這個咧就已經係咩啦？係一個 被動式啦。 佢淨係主動睇下有冇揾我咧。即系佢直情系要咁样，即系你话即系其实你做生意做到咁嘅话咧，其实咧你即系话你啲嘢交唔低。嗱，如果我咁讲紧咧，做生意系讲紧系话你有同事帮你手嘅，OK， 你公司唔系得你一个，或者系拍档帮你手嘅，你要将啲嘢点去分俾佢哋做，而唔系你揽晒上身， 乜都我做晒。 好似我上次响网聚都有讲过啦，你千祈唔好将啲嘢揽晒上身，你咁揽晒上身唔系表示你叻。是表示你不需要将这些分配搬分给人做。即我都很诚实跟大家说，但是不是一个叻人，不过只不过我懂得将这些给人做。 不是做流比挺好啊， 是吧，自散名来的。即其实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所以呢你一定要启发他，你一定要令到你的伙计下，我在说伙计不好意思啊，是一个同事也好伙计也好了。是要令到他们比你更加优越的卓越的。如果他优越到他要离开的话，即是证明你在个工资和他的回报，即是他的回报来说不得平衡咯，即是达不到他的巨高的 balance 咯。他就是觉得咦， 即是他的期望未到，有落差啦， 是 的，自己值钱一 点。那没所谓的，当他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你都应该交给他。而到了个 marginal， 他是说觉得咦，我真的出去的话，那 let go。因为人的欲望或者他的期待，我不能够 fulfill 到他的嘛。他说喂，我期待一个月搵10万的话，对不住，我真的一个月给不到10万你。你真的出去另谋高就。不过我跟他说，我说搞有什么的话要回来，我随时开住道门等你，又或者你有什么合作找我。因为始终有一个叻人，又是那句咯。 通过朋友多敌人好呢。 是啦。好啦，跟住一个 point 呢，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以你以能力以态度服众。首先第一个讲啦，以你就算你对客都好，你对同事都好，你是一定要用理由。你要想下你话俾佢知点解，你千祈唔好话，总之你不要问， 只要信， 只要信，即系某啲宗教讲咁就拜拜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稍微肯諗下点解嘅嘢嘅人话呢，一听细个听咁，不要问，只要信。你当我傻嘅，所以我咧最近我都接触到呢类宗教人士，我同佢讲：对唔住，我无神论者， 我意志力超强，我都有我自己的想法， 搞唔掂。 我甚至乎做你哋教主都仲得，即系你唔使旨意，真系唔使旨意，我会信你一成。 嗯 啊、我都唔会双目失明，我真系唔会信你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任何嘢咧，理由道理呢样嘢咧，当然啦，百百尺唔同，但系都有一个范围嘅。 嗯， 即係唔會攤好遠嘅，咁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嗰個理由話翻俾個同事知點解我要你咁做。好似頭先我同我同事講，即係雖然有少少插佢，我都知道我自己上咗火。我話你冇理由咁，跟住我同佢講翻點解咁做，就係、是、因為我唔想你日後再重複犯錯誤，同埋我想希望你哋真係用翻心去諗嘢，用翻心去諗個客嘅需要，而唔係淨係諗住翻工等放工。你有個道理話翻俾佢知，我哋已經係俾你一個好好嘅時間，我再話翻佢好詳細，我好詳細咁，我已經係話我六點鐘要求你放工噶啦，即係準時放工噶啦。咁、你呢幾個鐘頭之內，你都仲唔用心去對個客，係咪好似對我唔住咧？ 工時已經短咗噶啦， 我已唔係短咗，正常正常。我已經唔會好似其他啲咁嘅老細要你 磨到 OT 啊， 以磨 OT 為榮嘅，即係我唔會嗰啲簡直係蠢老細啦，嗰啲淨係。低智，即系讲真的，你话想揾我倾偈，我唔好同我倾添嘛，你低智。 都唔使，好多报告都话已经系个生产力会降低咁，去咗个时数之后， 你未够班同我倾偈。咁另外咧就话以能力服众，咁能力 呢个难、啊，你都话咯，老细唔系万能噶嘛，点用能力服众咧？ 嗱，咁当然啦，你始终有一样嘢系劲嘅，咁啊尽量即系响劲嗰啲嗰度，咁啊，例如话嗱，能力我覺得會扔在後面一個講的，就是態度。態度和能力呢，其實有時真的相輔相成的。又或者你會讓他見到你已經盡了力了。 即雖然老闆未做不到100分，可能做到80，你做一個員工做到100的，但老闆都盡了力。 是啊、 即是正如好像說，即一隊球的隊長。 沒錯。 我鏟球不厲害，但我都會中場攔截都會鏟。 死啦死啦死啦這樣、啊。其他人見到都說，唉。 正如韋拉剛剛聽阿仙奴那個，剛剛。 他很懂得感染到整隊球、所以那時候為什麼可以做到喂全季不敗。 是啊，喂感染力咯。 喂，到而家英超仲未一隊球隊可以做到不敗，即係強如咩啲咩曼聯、車路士、曼城，唔係先唔好講先，我唔有 bias 先，即係雖然我都叫佢哋嚇，即係佢哋呢幾隊都係一啲用錢即係堆砌出嚟嘅、但係起碼佢哋都做唔到嗰陣時，但係即係因緣際遇啦。你講福祿撞棍好點都好啦，遇著韋拉成個最黃金嘅一個，其實。一個足球隊某程度上一盤生意嚟， 我覺得可能你要調翻轉，你的角色可能就是一隊球的隊長啦。你可能冇可能個位識踢曬㗎、你不是亨利，冇可能佢咁腳法㗎嘛。 即正如我網嘴有講㗎，我話我 Photoshop AI 我一定夠我同事熟㗎。但我會試下做到咁上下，做得衰衰地，我做唔掂啦，都係你幫我搞。 你仲話正話俾埋錢佢學添，係嘛？俾時間用公司時間學添啊。 因為咧呢樣嘢咧，即係覺得變咗啲同事見到你。能力嗰度，例如話，我記得我都唔會話係所有識曬，例如好似學網頁咁樣，我都係自己上網，咪靠睇 YouTube 啊咁樣學咯。咁學下佢覺得，即係啲同事都見到，哇！ 你個老細都咁俾起心機學嘢嘅， 傻噶！你都話自己大佬，你應該都唔使學啦，係嘛？你都學，冇所謂噶。 即係講句聲啊，你做啦，阿 B 咁樣， 其實係可以嘅。但係我都唔盡量唔敢做，因為咁樣咧會帶動唔到成個團隊咧， 氣氛學習氣氛， 所以我成日都咁講話，我第一個兩幾個少啦，電話少，人少， 工作量少， 工作時間少，都幾少嘅啫。但係我哋嘅所有嘅即係 revenue 啊，或者即係 income 咧，係即係或者叫 profit 咧好嘅， 即係計翻個時間比例啦， 時間比例係好好嘅。即係其實而家我覺得新一代嘅管理咧，唔係再好似以前嗰啲咁嗰套咧。 唔係咁 management 啊嘛，乜都要管得好細緻。邊個？唔係個 management 唔係嗰只啊嘛。 咁唔係啦， 管你幾點要做啲乜嘢，有個表咁樣，個老細幫我定曬所有嘢。 我係無為而治嘅一個唔係忠實嘅，即係都。對呢樣嘢我係有我係認同嘅，即係你最好準時放工嚇、甚至乎早放工唔緊要㗎。如果你搞掂啲嘢嘅話， 吓、啊，即系我系崇优嘅啫。你如果你劲嘅话， 你叻咯，做啲手工。 你好嘢，你好嘢。本来人哋十五分钟嘅嘢吓，你一分钟搞掂嘅话，啊你叻，你好嘢，你赚翻嚟嘅，我俾你五分钟走。我又唔可以俾你十五分钟，即系我唔俾你一分钟走啊，我当五分钟走啦，系、嘛？好，咁啊跟住啦，咁啊，哇死啦！ 点啊？ 冇个电脑。就 都唔紧要，你记得嘅，仲有咩印？头先我哋 啊，仲有一个啦，咁啊，我头先讲咗啦，就我几反对咧，公司搞难兄难弟， 即系好 friend 揽头揽颈嘅老细啊，你饮酒兑酒， 系 唔赞成咁样，唔赞成咁 样，我极反对嘅，我极反对添啊，因为咧，亦都系余世维佢讲得好啱嘅，佢话咧，如果你所有嘢咧。清兄道弟的话咧，佢叫难兄难弟。初初我听 难兄难弟，我普通话唔系明白。 我初初听我唔明啊，咩难兄难弟。难 松又难， 系啊，我唔明噶。但系后屘咧，我即系再听多几次咧，就觉得哦，原来咧翻去咧拍膊头，我见到好多 case 咧，都系拍膊头咧，跟住咧就公司咧就慢慢即系啲文化唔系咁好。其实這個呢个咧就拍住另外一个讲噶，我应该要讲埋我都试过拍翻嚟唔点点啊， 唔点难 兄难弟 插佢唔系唔好意思喎， 咪就系咯 批评嘅时候， 其 实 咧 嚟嘅呢个， 就所以咧就讲快少少啦，讲埋啦，咁同另外一个就系夫妻档， 呢个啊 家人朋友去你公司度做，亦都系唔系好，但系好可惜，香港。好多嘅公司都會行呢一套， 同埋越大啲地產公司都係嘅喎，乜乜家族嗰啲， 其實係㗎。其實呢個真係我唔覺得有咩好處咯。即係你究竟你係想即係交朋結友啊？即係我哋話齋係咪你講㗎？話翻到間拜年咧最好㗎啦。 我講嘅齊曬，唔使等曬拜年，齊曬姨媽姑姐喺度。 喂喂，究竟咁係咪？一个好的用人方法呢，因为又不炒得又不成不闹得。 阿姑妈又在这里，阿舅父又在这里。 我都说了，现在我们公司小啫，即是还叫做要老婆帮手做少少少少会计的事。会计行政做。行政你掂都没掂会计的。再迟一点即是再上一些轨道。 你不用老婆。 你喜欢打麻雀什么都好啦。即係呢個要環境許可啦，但係即係如果未而家未得，仲重要啦。但係就話我有個立咗個例啦，其實我都翻公司講咗啦。翻到公司，我唔係佢老公， 係咩？叫唔叫你咩？叫你乜生係嘛？ 唔係都唔係，即係個老母少一齊嘅。 叫你黃生。 冇，我第一我唔翻公司，第二我都唔會同佢翻公司。佢翻佢翻，我又我翻， 即系唔会同一时间出 现。我好未试过呢几年， 定系故意嘅呢样嘢。 我故意嘅，几年冇，因为我唔想人哋觉得佢狐假虎威，或者我点点点唔好。 皇马挂最憎呢样嘢， 我都唔中意。但系因为而家即系仲未系即系可以做到咁样，咁所以咁咯。咁所以同埋都唔好啦。将我尽量将佢嘅嘢同我系冇任何接触嘅，即系喺公司上。你话开张票，佢就问我：喂，签个名。呢啲我唔会因为签个名闹咁闹交。 签名算啦， 个 名。 闹咪签，唔签啊嘛，系咪先？但系唔会唔签噶嘛，一定要签噶嘛。咁所以咧就尽量咧就真系我唔中意夫妻档，因为咧出边嗰啲 唔系出边嗰啲 系啊， 你记错唔 系啊？ 夫妻档 系啊，系 唔系啊？表面上都唔系嘅，唔系 系啊。咪你唔知道，我依家同你讲。 知啲唔知道？ 我依家同你讲。 唔知道你讲边个？ 我依家同你讲。咁其实朋友更加添啦。朋友，我都好多次令到啲朋友都争啲冇朋友。 即系做生意搞到大家即系 friend 冇得做啊！ 做同事啊，做同事啊，即系伙计啊，朋友争啲冇得做。咁有啲直情系朋友嚟咗个公司偷嗰啲料。是有预谋地偷， 呢件唔系朋友啊呢啲。 但系我话俾你知，我原谅咗佢。另外一个唔原谅，同佢一齐入嚟，即系同佢一齐偷嗰个咧，有一个唔原谅嘅，有一个咧，因为佢就系话，你有见过六四啲军队杀人咩？ 你亲眼见过咩？ 你亲眼见过咩？咁其实我原谅咗佢偷我嘢，即系攞我啲客。 走咗，即係口話出去搞第啲嘢嘅，其實兩個走咗出去搞同一樣嘢，攞咗我啲客，跟住佢嘆咗幾耐我唔知啦。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因為我覺得你呃我都唔緊要，咁我原諒咗。但係最大問題係收尾佢就係講嗰啲 大是大非分唔到， 大是大非分唔到，仲要佢話自己聲稱自己係佛教徒，咁我真係原諒唔到佢啦。我覺得少一個咁嘅同學嘅同學嚟嘅。少個咁嘅人，我都冇乜損失嘅。 唔緊要，咪早啲認清個人咯。 係咁，同埋我其他地方識咗新朋友啊，好似你哋咁樣來城寨，我識咗一班唔同人咧，令到自己啲生活多姿多彩咗啦。係咪先？好咁啊！另外啦，我另外咧點我係非常之唔會做嘅就係咩咧？我唔會請天王巨星， 即係你話埋即係叫咩？譬如你係做廣告嗰啲，唔會請黎明嘅咯噃。 唔係 嗰啲。 應該咁講。你我唔係講，即係唔好用呢個譬如，例如話行內有一個人 好勁嘅個名 字，係啦 ，Lens 啊，譬如做三行嘅，我呢個係即係水泥王， 係啦，唔係渠王， 渠王， 渠王 Lens， 渠王 Lens 就唔請， 我就唔請你， 點解先？但係我有個朵應該能力強嘅喎，係嘛？佢收得咁貴人工，梗係勁， 但係你有你嘅 bias 啦。我哋嚟嘅公司係一個團隊，我試過咧請嗰個咧行內裏邊咧，我哋個行裏邊咧都有啲名嘅，入咗嚟之後，我都。其實我正正請佢嗰時就睇緊阿余世，呢、這個亦都係余世為教嘅。佢話正正就我睇緊佢嗰陣時，但我唔信請，年少氣盛 就試下請啲招請有名氣好。 結果我佢話喂，我公司咁做嘅啲 file， 唔係咧，我哋慣咗咁做噶啦。咁咧我咧不嬲得咧，即係我都幾咩嘅，地聽你講嘅，即係我都好開放嘅話，哦好啊，咁咪用你嘅方法咯。 賣嘢嘅你，喂！如果你搞波，應該你係李斯特城嚟嘅，你係 絕對 係 啦， 絕對係啊！用嗰啲係唔會用大明星去砌嘅， 絕對係啊！咁結果你咪嗱，你話好似買迪馬利奧嗰啲咁樣， 係 大喎，你一嘢啦， 買又如何？買翻嚟又收又唔入， 係咪先？係，所以點解咁中意阿仙奴咧？ 係 啊，買咁多件都冇點水貨啊， 即係冇乜太口腥味嘅，其實出到嚟可能唔啱踢嘅。 佢最口腥味咪奧斯爾同呢個山齊士咯， 係啊， 都合版啦。 OK， 奧斯爾係助攻王添， 絕對係添啦。咁即係直情係對版添啦。所以咧，有陣時有啲嘢咧，我呢方面我係幾認同嘅，因為我寧願咧慢慢你嚟到咧，我 train 你。 即係想做雲家講嚟講去講咁耐， 其實又係喎。 咁我哋做雲家， 係啊， 即係你想執個艾馳利高爾翻嚟係嘛？先至即係培養成一個天王巨星，再就算佢轉咗出去，你都有個明星自己。 係 入到嚟呢個係一個牧人行。 又或者艾朗南斯啊、韋舒爾啊，呢全部都係 慢慢執嘅人，浸 培養出嚟。咁雖然踢唔踢得一件，不過唔係喎，今年艾朗南斯響呢個威士好勁喎。 係啊， 同阿巴里拍住嚇，勁啊！而家殺入咗十六強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嗱呢個其實我覺得好好啟示嚟噶。嗱，大家我領個嘢，即係我錯得多傷氣力，唔想你再錯。因為咧呢啲人咧，佢有自己一套嘢，佢聽唔入耳嘅。 唔係佢本身有個成就喺度，我點樣聽到套啫？我成功就因為我自己堅持我自己嗰套噶嘛。 但係亦都係個錯誤嘅，即係一個佢弱點咯。即係就自己太高太大嘅一個。即係好似我上個禮拜講嗰個大媽咁樣， 好自負， 揞住個耳。我唔听，我唔听。咁哇，你听下，你听完之后你唔理，即系你唔理 ignore 咗我啲嘢咪得咯，系咪啊？又或者啊，你呢个系消极啲啦，再积极啲嘅就话，听完之后衷心地谂下，系唔真系要用咧？大 N 条友仔讲啲嘢啱唔啱咧？啱嘅。咪用咗佢咯！ 我呢個就好似你上集講過用人乜才乜才個天才嗰只，可能有呢啲特質 嘅 喎。 係，絕對係 唔聽人講 嘅。唔聽人講嘅，佢覺得自己都話落我老豆臨死我都問佢啦。你覺得一個人態度緊要定能力緊要？佢話能力。我話梗唔係啦，阿爸。 臨死都唔聽人講嘢， 幾好幾好教， 激死講個大話，講個大話都好啲。 係嘅，衰仔，你呃埋我呢次啦。 能力。態度 其實是態度，咁我想話態度梗係態度緊要啦。 EQ 定係 IQ 啊嘛，我講佢。 接近，接近嘅，你呢個比喻接近嘅，即係70-80%到啦。但係就即係如果大家攆耐知嘅啦，成年人即係態度係重要過能力，因為好多時咧，你啲客嘅好啦，或者做生意，或者你嘅上司度，佢會尊重你嘅態度待遇，即係好似今次又講翻啦，消防員，喂。真係好咩噶嘛？ 我條命搏喺前最前面， 系嘛？但系黑警唔系噶嘛，话我又要插插你。 黑警系有棍殴人嘅，又冇嘢手噶。 即系同埋仲要系唔啱道理噶嘛。咁、你又唔谂下你嗰个咁嘅阿头而家去咗打工吓、啊，做咗人大政协，舐紧钱、啊。 系咯，同阿蒋丽云就同分钟 咁、 啊、爸爸。 即系你唔用脑谂下，咁啊对唔住咯。你唔用脑，你知啦，大英国人系对冇脑嘅人咧。其实冇乜耐性，所以差佬唔会做我 朋友。对愚昧嘅人冇乜耐性。 系啊，我个 冇忍耐啊嘛，对愚昧。 我个 WhatsApp 你见到啦，我对愚昧冇乜忍耐所以对我对差佬系冇咩忍耐。诶、网友如果揾到个差佬咧系有脑嘅话咧，随时 PM 我啊，我欢迎喺呢度咧， 邀请做嘉宾啊。 系，再做嘉宾，大家对嘴倾下人生理想、哲学、文史哲任倾、 嗯。 好，咁啊，跟住啦，咁啊，最后啦，再咧我。上網咧就抄到一個人個嘅高手咧講咩咧？就用人為孝， 孝嗰個孝， 孝啊， 孝順 嘅孝， 孝順嘅孝。 點解咧？佢話一個人咧，如果你孝順嘅話咧，某程度上都唔會衰到去遠邊嘅，即係個質地唔會太差。 係唔係啊？諗緊喎， 諗下有冇啲 客人都要好孝順嘅喎。 我 諗緊呢樣嘢係， 所以 即係 唯一嘅， 唔係唯一 嘅 喎， 唔係唯一，即係都。咁佢好多為乜嘅為乜嘅，咁另外一個就會認為窮。咁嗱，咁啊窮咁一定好嘅，咁啊陳振聰以前都好窮噶，但係收尾都係一個撲街嚟啦。 叻仔陳振聰， 係咪先？即係叻過頭添啦。 我哋窮你講過，所以上一集都有講。 好多咁啊，好多集都講過。 你話即係譬如話啱啱你話少數族裔，譬如印巴裔啲會想請嗰啲，佢會即係會更加珍惜呢個工作機會。 冇錯啦，冇錯啦，我就係話想揾佢。我點解要開呢啲社區嘢咧？第一，我要揾下揀下出。加啲好嘅，咁喂對佢嚟講，對我嚟講好啦。 即係臨作呢啲，誒嘥氣啦，收皮啦。 所 以天之驕子咁樣啊！ 我唔要呢啲人啊，呢啲、即係講真啦，成個環境佢得嚟太容易啦。屋企住半山， 係啊， 你考咩學校都收你啦。 佢買層樓為咗佢選， 唔係啊，佢都話咯，啊呢、這個係啦， 係啊， 你買即係講真，你住得半山，你。香港学校有边间会唔收你啊？ 见到你老豆边个？哎呀，乜、哎、山林生你好，你个仔啊！ 我冇上个礼拜有冇网上有冇爆啊？某个高官个女咧，数学得三十分，接近唔系，其实三十分系俾佢嘅，接近低能嘅，入咗唔知女拔啊？ 有啊，听 我讲过啦，吓，因为佢系。 某 高官啊嘛，个老婆系明星嚟噶嘛， 系 啊死死哎呀， 你死咯， 哎呀爆咗 落去就，哎都估唔到嘅， 都估唔到嘅，好多明星啊， 冇大把明星， 咪大把明星啦，你即系追到偶像咩？咁其实即系，所以穷系我觉得系好，我值得好珍惜嘅，因为佢会珍惜，即系等于话系啦，南亚裔嗰啲咁咯，哇喺我哋下一節我哋講埋嗰個咩夠唔夠？喂，不如我哋講一講你嗰個消息啊！ 咩消息啊？ 就係香港咧，恭喜曬香港喎、 啊！哇，有 number one 啊，有 係啊 number one 啊！榮升呢個咧，十大呢、這個 全世界係咪？ 十全世界，我哋第 top 添啊！係呢個咧，全世界最貴嘅地方啊！ 咩貴先？ 生活指數， 樓價貴又梗有 生活指數， 哇叻喎、 啊！生活指數最貴，咁我都話啦，美國見到啲屋咧，咁啊網友都提翻我啦，condo 係咩啦？咁啊，咁啊，佢唔知咩牌屋，誒得啦，我死啦，名詞我唔識分啊，總之佢隔離係有屋噶啦嚇，咁 condo 呢度咁樣，咁啊比較係啦，冇錯啦，係比較窮少少人住嘅，咁我都係去到，如果我初去美國都係揾嗰啲嘅啫。 但比香港都是豪宅嚟噶啦， 一千尺到啦， 咪咯，香港都要七百尺啫，嗰啲咁嘅屋。 系啦，咁啊，香港咧就未讲我哋今日嗰个另外一个题目嘅咧，咁啊讲啦，就话香港系第一啦，第二咧系卢旺达。 我睇英文，咩嚟咧？ 我都唔知啊，系啊， 我卢旺达。 系啊，咁點解呢？其實你會發覺咧，呢啲咧都有啲制度唔係咁好咧， 同埋多戰亂啦、 啊。戰亂同埋佢，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個制度唔好、 嗯、 令到嗰、那個一部分人咧可以富得好緊要。 佢哋有不斷有軍閥割據啦， 係啦、 啊， 同埋佢其實盧旺達應該啊，冇記錯嘅話，我睇嗰啲電影啊，咩咩 盧旺達飯店。 都佢哋都會係我另外一套叫《軍火大王》咧，講阿 John Travolta 咧，係咪？定係咪尼古拉斯基治咧？同細佬 嗰度睇嗰度， 係啦，咁都係講緊話嗰度係啲石油啊，都好犀利噶嘛，用或者鑽石啊，啲咁好犀利噶嘛。咁佢哋可能真係變咗，咁會係 某啲地區 好奢侈、 好貴嘅。例如話有一年咧，全球最貴嘅大即係嗰個屋咧，邊度咧？喺土耳其啊嘅呢、這個Istanbul， 即係個伊斯坦布爾。咁啊，佢嗰度咧好特別嘅地理環境啦，因為佢係歐洲、亞洲有條橋。 我過到就係歐洲、亞洲之 間。咁我朋友就住喺亞洲嗰邊嘅。哇！咁咧就望到海。嗯。咁佢指俾我睇，嗱嗰間屋咪全世界最貴嘅咯。嗯。咁我朋友都好有錢嘅，係好有錢。 佢住有錢咁隔離。 可以望到佢 嘅。望到佢有錢咁隔離。 都遠嘅，都遠嘅。嗯。但係即係話俾你知，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會上咗第二位咧？咁第三位係蘇黎世啦，第四位新加坡。 呢啲都明嘅都。 東京嗱，東京好多年前咧係第一噶嘛。嗯。我哋不嬲都嗰陣時話，哇，東京你好貴啊。 死啦！住。 咪啲話咧話去東京，哇！你去東京咁有錢啊？但係而家， 哇，正同台灣差唔多，都平平地。 啱啱啊！我哋個網友同我哋講話。配一副大阪咧，配一副咁眼鏡。 手工眼鏡 嘅。有漸變嘅。嗯。即係漸變嘅。嗯就未必有藍光，未必有嗰、那個漸， 總之 coating 啦，嗰、那個 未必有 coating 嘅，但係就即係點咧？可以下低睇遠嘢，上高睇 低。哦，即係有老花有成。 係啦，嗰啲咧，佢話唔知千幾百蚊港紙嘅啫。 香港冇可能、啊。 香港兩三千啦、 啊，咪、哦、咯。 咁所以而家即係風水輪流轉啦。咁另外跟住咧，第六嗰個地方咧 ，K 字頭我唔識讀啦 ，Kim 乜鬼啊？又係啲非洲地方。第七係上海。 都明嘅， 但嗱上海咧，其實而家真係貴，真係貴。咁我禮拜又要上上海啦。 哦，咁咪又講下上海啦。 我到時我就去影下啲物價，俾大家做個參考啦。 會唔會又拍下片啊？影嗰啲鬼城啊，影嗰啲鬼城好。我想睇鬼城。 我影唔到鬼，我去唔到咁。 去唔到鬼城， 因為我禮拜日去，禮拜二翻嘅。 佢哋會唔會試下街訪問嗰啲人咧？睇佢即係講啊，你我喺香港嚟啦，你想問你上海的經濟怎麼樣呢？那個迪士尼怎麼樣呢？嗰啲 啊都好喎、啊、嚇， 拍定片。 等我揾啲靚女問下先。 好啊。 好好咁，跟住咧就第八就日内瓦啦，第九又系个非洲国家光广隔篱嘅，第十就北京。咁你见到个趋势咧就话啲开始亚洲已经占咗好多个啦，美国一个都冇。 其实好似其实嗰啲嘢健康定唔健康啊？我们中国终于有地方很有钱富起来了，系咪咁样？ 我觉得 三个地方， 我 如果系咪香港？ 我唔会觉得嗱，我见到唯一两个嘅欧洲地方咧，就苏黎世同瑞士， 不嬲都系 呢个日内瓦都系瑞士嘅。但系就你话芬兰啊、哈尔辛基啊嗰啲咧，就瑞典啊嗰啲就冇咗啦。咁其实对佢哋嚟讲系好事，因为其实我谂佢唔系我谂啊，净佢系。咁計嘅車費啊、食物啊、住屋啊、 生活成本啊，即計翻你人工比例啊。 咁我唔覺得高位好咯。好，咁我哋不如翻嚟我哋入另一個正題咯。 終於入正題啦， 另一個正題。 好，翻嚟再講。